esta vida y a vivir. 就是河边二里地，不提着牛儿吹着牧笛，快把牛儿洗一洗，我的坐骑不用拉车耕地。途中还有两只母鸡，来到河边水草茂盛之地，是宿生灵最有趣，而且叫声它声声欲滴。下地，大家和睦亲同姐妹兄弟，没有共同的阻碍，不存在交接和妥协。院子此处牛羊在，我学习一下共同言语。 梦灭梦吗？梦灭灭灭梦吗？梦灭梦吗？梦灭灭灭灭梦灭吗？ 草木浮沉，身外处处着实力气，孤独不知力气所在，一双单纯慧眼问寻着你。花花世界真奇怪，让人沉沦着迷惑不已，孤独把这牛羊在，春天天来这音音乐响起。 梦面梦吗？梦面面面梦吗？梦面梦吗？梦面面面面梦美吗？

什么，我要去晒太阳，我要去学游泳，冲浪板要单手来扛，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，要我奔放在太阳上逆流飞，让我学过来的，要我学过一身太阳，因为你说太的热闹的小你，我的自己童话世界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，看来这位公主对你好像不是不着说，我说的哪里？

果说恰好你也有一点点好奇，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。 刻会是让你更美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叫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女孩子不懂的誓言，笑出你的哭，你有你的天空。我们一起排队，飞越未来，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珍贵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照你梦里面的梦想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唱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 光，你不懂。

最幸福的风格。 却张不开口，就让我随你去。

在你面前我是最美，所有过去全都变成伤害，我像个傻子一样的被你出卖，一字一句都要我承认，到了最后我选择分开。 路灯 盏的熄灭，他们始终没有说上半句。是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样的情绪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这就是爱情。11便利店，从此后的每